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两位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同学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们在香港读书的感受。其中一位呢是来自我们内地的同学，是来自贵州的吴梦杰，欢迎你。 你好。 梦杰呢是到香港去读书，所以说呢他是感受咱们内地的教育和香港的教育两个方面哈，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可以请他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些体会。另外一位呢是在浸会大学读国际新闻系的李雪华 Kobe， 欢迎你。 你好。 因为他们俩呢是朋友对吧，所以呢可能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学习当中呢会有一些交流比较多，那么我们也从我们内地同学和香港同学两个方面去了解一下在香港读书的这种感受哈。首先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是其实是在宿舍里面认识的，因为其实我是比他高一个年级的。然后呢我们是在宿舍，因为我们的宿舍其实不能住太长，我们两个都是第一年住，然后就随机抽中了，我们是住同一层的，然后就是住旁边的房间，所以我们就在很多层的活动里面啊就一起交流什么的，就成为朋友了。 一开始的时候梦杰是到香港去读书，到香港不久哈可能你们就认识了哈。其实在生活上或者是说在学习上，初到香港的时候跟香港的同学的这种接触上有什么样的最初的印象？ 就刚去的时候觉得他们睡得比较晚吧，跟自己生活习惯有点差别，就最大其实是语言的一个障碍，因为过去之后其实发现就本地的同学基本都是讲广东话，然后就内地一般过去都是说普通话，然后其实这就是语言的一个障碍。 在适应的过程当中适应多长时间让自己觉得可以了，比较适应了？ 对我的话可能是就半个学期吧，因为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学的，就主要跟那边的同学玩，然后就接触比较多，后来就半学期之后基本是全部能听懂，然后说的话也是就一点点吧，也不是会说很多，但是基本是能听懂。 你们在一起的这些同学会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或者影响吗？ 帮助肯定是有，因为刚去你什么也听不懂，你只能就是靠像科比这样朋友帮助，就是他就像我们都在宿舍嘛，然后就会去参加宿舍里的很多活动，然后去的话就他们也都讲广东话，然后就是科比站在旁边然后帮我翻译，这样去的是完全听不懂，都是靠同学翻译的。 对，相当于又学了一门语言。 对。 Kobe， 你的感受呢？刚去了这样一个内地的同学，可能在你以往的同学里边也比较少啊。 因为其实我自己呢，我说普通话算是在粤语，就是广东的同学、香港同学里面，我说的普通话算是比较准确的。 确实。 可是就很多的香港的朋友，其实他们普通话真的不是太好，然后他们也跟内地的同学不太敢跟他们去说话，因为他们都说的不准确，然后他也Ruby 也不会听得懂嘛，然后他们就很少去交流。可是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跟他一起去玩的时候，其实也会可能就我要当翻译多一点。可是后来 Ruby 他也是自己很快，其实他学广东话也蛮快的，然后我们就 开始可以用广东话来交流，可能一些特别词汇吧，然后我就会用普通话来跟他翻译一下。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因为其实大家语言不同嘛，然后我们认识的文化啊什么的都有差别，然后就互相交流的时候，我觉得学的东西还蛮多，还蛮好玩的，是的。 嗯，在你印象里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孟姐可能过去之后带给了你一些原来没有过的一些经验或者是见闻。 嗯，我觉得最大的见闻就是微信支付，因为在香港我们都不会有微信支付，支付宝什么的都是可能用八达通，可是就是Ruby 他就跟我说，诶，你们怎么不会用WeChat 来给钱呢、啊、然后可以用 WeChat 给钱的吗？就一个新的一个知识吧，可以说。 嗯，方便吗？在那边用？ 非常方便。就我来北京以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什么样一个发明，就是哇超棒的。就给钱的时候很快，然后就对，到处都不用拿钱包就可以用钱了。 对，电子支付方面，咱们中国北京吧，或者是中国很多城市都是非常便捷的。 对， 可能其他地方还并没有什么。 嗯，是的。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孟姐有什么初到当地之后跟他们接触啊，或者是自己在生活上感触比较深的，或者是说你遇到过挑战或者挫折或者是痛苦的这样的经历有吗？到当地适应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对，刚去的时候其实还蛮痛苦，因为去的话你得很快就是要融入嘛，然后就是融入的同时你也得学习，然后一去本来就是又是英文教学，然后后面我们还有一些社团的那种课外活动，然后因为去了之后大家都说有一个大学必做五件事，然后就说要加社团，就是你加社团之前得去，我们那边是叫试装，去了之后 试装试衣服吗？ 不是， 试装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社团都叫一个装。就是庄家的庄、 oh. 然后就是如果你想去参加，就是你想去当这个庄的一个组织者的话，你就先去试庄，试了之后过了才能当这个组织者、 嗯、 然后就当时我去试了一下宿舍的那个庄，然后其实还蛮惨的，就每天通宵，然后有时候就基本都是三四点睡，然后可能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吧，然后还通宵搞那些活动，搞了几个晚上，然后就通宵之后第二天要学习。 这是做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如果你要成为正式的一个委员，然后你就要在成为这委员之前呢，你就要组织一个活动，就看那群人就在那群人里面再挑选一些成为正式的庄园吧，就正式的委员。 嗯， 然后他们就可能要通宵，城市一个月的时间就通宵的去搞这些活动。 就是你要先写计划，然后写完计划、哦、然后又去什么找场地，然后又再去做那些各种各样的、嗯、然后最后搞出一个活动。 所以当时觉得这个非常有挑战。 对，其实那段时间还蛮崩溃的，就那一个月。 那学习上呢，适应吗？你觉得在、啊去香港读书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学习感受让你觉得哎，跟咱们在内地非常不一样的？ 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那边真的是很自由，就是因为其实我大学之前完全都是在内地读的嘛，然后就是你会觉得有老师管着你，你知道每天要做什么，然后去了之后是就也没有班，也没有班主任这种概念，就是你完全不知道每天要做什么，就是可能老师说好那一天要交一个什么功课，然后就先告诉你，然后但是没有人会监督你。然后还有一个是英文的问题吧，因为最开始去的话其实可能也适应了一两个月，然后就都是英文教学，然后后面就一开始不愿意说，就是听是能听懂，然后上课回答问题是基本就是不愿意说，因为是讲英文，然后后面就慢慢好很多。 其实你说的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咱们之前的学习当中，对于口语交流啊，还有这些个相关的要求其实并不是那么高，更没有说英语的一个环境，所以过去之后的这个其实是挑战，肯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哈。其实说到学习，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可能印象更多的除了学习之外，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课外的活动，像您刚才提到的哈，去参加一些社团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活动，艺术类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的啊。 对，其实在大学我觉得多很多的活动，例如是因为我算是参加比较多的吧，我就因为我觉得大学嘛就什么都要试一下，然后我就参加什么戏剧系呀、然后有个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一个组织是弄一些义工的活动，然后有很多，然后我自己呢就在上两年第二年大学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一个义工的交流团，然后就是去保加利亚，就是欧洲一个国家，去做义工的交流。在那边呢，我们要教那些当地的小学生一些英语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的不同。然后我在那里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像埃及，然后韩国、泰国的芬兰的都有。然后我觉得这是大学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吧，因为我觉得这是只有大学生活才能去体验的，去交流，去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去了多长时间呢？ 去了两个月。 在这个期间就是利用假期吗？ 对，暑假的时候。 去做这个事情是因为跟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吗？ 不是，我是自己去报的，然后整个过程都是我自己买机票，然后那个组织呢就会在那边帮我安排住宿，然后对，我们去了那边就是住一些当地人的家庭，然后那边我也就认识了很多很好的当地人，就给我做饭啊，然后很关心我呀，就觉得很温暖的一件事情。 你觉得就是你自己去做这个事情，父母他们支持你吗？ 不支持，他们特别说很危险，自己一个女孩去欧洲那么远的国家，他说不要去啦。可是我觉得一定要试一试嘛，我姐也经常去就是这些交流团，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她能去我不能去，我觉得我也一定要去。后来他们就说那好吧，你要小心，然后每天晚上就跟他们报平安，那就可以。对，然后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一直说我在那边有多开心，他们也很替我开心高兴这样。 你觉得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它的意义，或者说你带给了别人怎么样的一些变化？ 就是这两个月以来就比较独立了，因为在那边我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要自己洗衣服啊，很多事情就是 要自己去判断， 对，自己去做。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Kobe 分享了自己去保加利亚做义工，给当地辅导英文，或者帮当地的孩子是提高英文的水平，是吧？ 对，还有就是文化的交流。 这样的经历在整个的大学阶段都非常宝贵。那么孟杰呢，比如说像这个暑假哈就回来做一个实习的事情，那在你的这个所有的经历当中有价值或者对你来说很重要的？ 其实都是暑假去参加一些这种组织的义工吧，因为去过跟 Kobe 一起去那个柬埔寨也是去做义工，之后又去了湖北，去一个老人服务的一个义工，然后后面又去了对，就前段时间去了那个甘肃去做义教，去了半个月，然后可能现在又来这边实习。其实我觉得每段经历都还就是收获挺多的，接触的人不一样，然后就是收获的也不一样。 在去香港之前离开过家吗？ 离开过，经常出去。 所以说去香港读书的话，父母也比较放心。 也不能说放心了，因为大一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挺不放心的，经常过来看我，然后后面就完全我已经 我心就一点都不想家了。后来我爸说，他说我就是规定好一定要一段时间之内一定要就是打个电话说是或者试一下屏，然后后面我已经就是已经不想家，已经忙到什么一个月都不打个电话了。 所以你还挺享受在香港读书的这样的。 对对，现在属于一个那种比较享受的一个状态吧。 嗯，我觉得学校给你们的这些个学校给的这各种各样的机会还是挺多的哈。其实在香港的大学里头，让你去锻炼或者去接触社会的这样的机会，学校提供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些平台还是挺多的，是吧？ 是，大部分基本上是全部吧，我自己参加的都是学校提供的。 对于同学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接触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历练的过程哈。有没有比如说去兼职工作呀，或者是利用假期或者利用课余的时间去做一些所谓的工作的这样的事情，有吗？ 我有，因为我在香港，我上了大学以后，我就不想再用家里的钱，然后都会去打工，然后兼职。我做的兼职就是大部分都是家教，然后还有就是去餐厅做侍应。就做服务员，都是这两个工作吧，就是自己找自己吃的钱。对， 这是自己给自己提的要求吗？ 是，因为我觉得都长那么大了，我就不想再用家里的钱了，都成年了嘛。然后我自己也不会说用很多钱，所以我的工作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就是我够吃就行。然后我们每个星期可能就是3个小时的做家教吧，其实都够了。对，因为我用钱的不多，也不会。 对，其实还挺平衡的。我觉得其实对于你的这个自己去安排自己的这个生活，安排自己的学习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你得到经济上的一些回报之外，我觉得规划能力啊，自己应对生活的能力啊，对于以后的生活可能都算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和锻炼。 是的是的。 孟姐有这方面的这个经历吗？ 目前还没有，因为其实内地生过去的话，如果找兼职其实还比较困难，因为好像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因为你是在校大学生，就不像本地的同学那么容易出去找。然后就我身边也有内地同学在兼职的，教小朋友普通话那样，然后基本都是这一方面，但是都比较少。 然后我们学校也会有时候也会有说工作呢，就是教内地生，教他们广东话。 其实在很多学校里边都有这样的互相学习，比如说有韩国的朋友，我教你中文，他教你韩语，可能这样的哈。利用这种业余的时间，不管是做一些社会的实践呀，还是去做一些兼职，可能就像刚才孟杰提到的，学校对你的约束或者说给你指派的任务并没有那么多或者那么明确。对，很多时候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时间是靠自己去安排的，是吧？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参加的还有别的一些社团，或者是说有一些让你感觉到可能在我们内地的大学里可能不太常见的一些活动吗？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住的那个宿舍嘛，就是那边香港那边宿舍会有一种叫混层，男生跟女生住在同一层，然后就感觉其实跟内地还蛮不一样，因为好像听同学也说就是可能男生一栋女生一栋，但是那边的话可以就是比较融洽的大家住在同一层，其实还蛮有趣的。 有男层女层还有混层，就是男生女生住一层的，然后大家一起玩。 其实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也是，不过读研究生阶段了，就是男生女生住在同一栋楼里边，但是会分20层以下是女生，20层以上是男生，但是还真没有混层的。对，你们自己住的不是这样的宿舍？ 就是这样的宿舍。 就是这样的宿舍。你们觉得就是互相会有很多不方便吗？或者是说这样玩起来感觉到更同学之间的交流更好呢？你们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其实更好玩一点吧，因为可能我自己性格问题，我觉得就是有男生一起玩会觉得更有趣一点，就生活也没什么不方便的， 会玩什么？你们会在一块儿玩什么游戏吗？还是说会交流学习？还是 一般 不会学习？ 不会交流学习，就可能每个星期会出去聚餐一次，然后每一层有一个活动室嘛，然后就会就是经常晚上在里面玩游戏啊，然后或者大家一起约出去看电影，约出去攀岩那些，在那个活动室里其实就经常会玩到两三点那样，就即使第二天上课都会玩很晚。 哦，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是吗？ 因为其实我的性格跟 Ruby 是有点不一样吧，因为我是比较怕男生的，属于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其实不是自愿进混层的，然后就不知道后来就随机被派到那层，然后我其实还蛮害怕的，哎怎么办，我觉得男生女生同一层很不方便吧，然后你可能他有时候会不敲门进来怎么办，我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担心一开始的时候，可是后来就是大家玩熟了然后就会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大差别吧，然后男生女生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就在各房间可能玩游戏啊，开开玩笑啊什么的，都还蛮好玩的。 那如果是对于就是从你们，比如说你们是在一起接触有两年三年了， 两年。 对，那在你们的这个接触当中，你们会觉得比如说内地的同学过去和香港的同学在生活上或者说在互相接纳的过程中有多大的困难吗？ 我觉得Ruby 呢其实他算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内地生，因为其实他是属于一个就是比较外向，然后就喜欢跟香港学生接触然后跟他们交流的内地生。可是依我所见，因为我们浸会大学有九成的交换生或者不是本地的人，九成都是内地生，然后有很多内地生都在我们学校学习，然后我那个科目呢也有很多的内地生，可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他们内地生跟内地生之间会玩的比较多，然后本地生跟本地生玩的比较多，就大家比较少有交流。然后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主动性嘛去跟大家玩，因为大家有自己的圈子嘛，然后内地生也有一堆，然后本地生也有一堆，然后就是不会去那么多的接触。可是梦姐 Ruby 她就是会说主动跟我们玩的，就很主动的。 梦姐，你会觉得像你这样性格多跟香港的同学去交流，如果说对于其他同学或者说后面想去香港读书的这样的学弟学妹，对他们有什么建议的话，在你的认知当中，你会觉得这样去做就是说跟香港的同学更多的接触是对你自己更有好处吗？ 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多好处，就譬如我多学了一门语言，这样就其实我觉得是要就是不要那么排斥吧，就是其实交朋友的话，就不管是交香港的朋友也好，交内地的朋友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交朋友，所以就是放平心态吧，然后去了之后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极端的同学，就有的同学会很怕说就是会排斥自己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我遇到的同学当中就是本地的同学其实都很友善，就是如果我不会的他们一定会就是会告诉我，会帮我解释那样，所以就是我觉得是心态问题，还有个就是会比较可能性格吧，要就是要多跟主动去接触咯。 好，理解了。好，谢谢二位带给我们的分享啊。两位其实从学习上还是从课外活动上以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啊，也把自己特别真实的在香港读书，尤其是梦洁到香港之后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心理上的一些感受来分享给大家，也特别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留学时间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2.3 或者是 AM774 来收听节目，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点半、中午的12点半以及晚上的8点钟。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